信仰，我真怎么想？

那么甜，在自梦间那片白色海洋，仿佛一切停止在那瞬间，刻着你我的青春，白色的约定，我不愿醒过来，这是最美 照片，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我该用

没有句点，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。奢侈的，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，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。原来我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时解释你给过我答案，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。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，可惜我我们 可能有点累，觉得对不对，这是第几次在分